第十二集，我的黑历史。沈瑜这人呢，在学校里并不招人待见，瘦小、唯诺、胆小、内向和怂有关的词，他都是雨露均沾。偏长的头发总是遮在眼前，就像一只营养不良的白斩鸡似的，还总爱低着头，仿佛一株避开同类与光照的向日葵，时刻将自己种在土里。如果不是因为他是我同桌，可能直到毕业我都不会留意到这个人长什么样。留意到之后啊，发现沈瑜长得并没有那么见不得人，面相柔和，皮肤比大多数的小姑娘还白，显得眼睛尤其的黑，发呆的时候像一只无邪的鹿，只是眼睛里没什么神采，而且总是哭。都十五六岁的半大小子了，还动不动的来个梨花带雨以泪洗面，被同学欺负会哭，被老师训斥为什么迟到会哭，他踹一脚都哭很久的那种。哭的理由也是千奇百怪，后来我才问出来，他最初跟我起摩擦的时候一直掉眼泪，竟然还有一部分的原因是可惜那瓶还没喝上一口的饮料，以及心疼那个被我踩瘪的瓶子。不过他的作态虽然小家子气，却也是个知礼数的，就是那个反射弧啊太长了，隔日才迟来的向我道歉，壮着胆子给我递纸条，要帮我洗那件被染色的毛衣。在思想上跟我完全就是两个极端，在我看来这件事上我俩已经两清了，他礼尚往来的推我一把，或者是因为我推他的事儿，让我跟他道歉，那还差不多。我当时就笑了，觉得他蠢得没边儿了。哎，你到我泼你那一下是在给你洗澡呢？沈瑜是真觉着我们之间一码是一码，他弄脏了我的衣服要赔礼，我作弄他不过是一时起兴再拿他取乐。而他会有这样的想法是因为啊，他总是遇到无缘无故的恶意。羊绒面料不能水洗，方晴兰有洁癖，他骂我时跟我报过那件毛衣的价格，我转诉给了沈瑜，沈瑜的消费观受到了冲击啊，这惊恐的就像是要被送去黑市里割腰子一样。我没让他赔钱，不过既然他这么贤惠，我也就没让他闲着。看着纸条上的字迹，多工整，字不似人，一笔一画还挺有风骨的，不来给我代写个作业可惜了。彼时的我满身的青春期的颓废与怠惰，乖戾又自我，一身的少爷病，自己懒得做的事儿就让别人代劳。总喜欢向外跑动的张顺礼跟我还在一个班的时候，就总为我这个思想上截肢了的懒货鞍前马后啊，我不是颐指气使，我是纯粹的没素质，我还让教导主任帮我买过华子呢，不过性价比不高，领到了一个处分。因为毛衣折旧费这个由头，我让沈瑜帮我代写作业，跑腿买东西，他呢就像是棉花堆成的一样，脾气软性子慢，任我招呼差遣也没有跟我说半个步子。谢敬东来我的班找我时，以教科书式的方式和沈瑜演示过怎么拒绝我。我指使谢敬东帮我做卷子，谢敬东告诉我不会做就滚去小学生那种。沈瑜学不会拒绝人，在处事上跟我亦是两个极端，我是谁都敢使唤，他是谁都能使唤。对于其他同学的一些不合理的要求也向来是有求必应，别人一句什么漫不经心的道谢就能抵消他的付出，以这种真诚又卑微的方式与人建立着友好的交际。沈瑜也有拒绝的时候，为一瓶二次灌装汽水能哭一场的人，我让他买水时多买两瓶饮料当成跑腿费，他却从来都不收。这在我看来矛盾又没有必要，沈瑜的心性就是如此，撑起这团棉花的是一根君子的脊梁，包子一样的性格里啊，里面的馅料 还加了几味自尊和倔强，可包子就是被人揉捏的，被他拒收了两次跑腿费之后觉着没劲儿，搞得好像我亏欠了他的一样，我也就懒得再差遣他了，而他依然是班级里最忙碌的那个。每次班里有什么打扫卫生的活，总有沈鱼的份儿。同学体育课上请全班喝冷饮的时候，他却成了不被计算在内的透明人。沈鱼的衣服也就那么两身，翻来覆去的穿，身上总是脏兮兮的。我某天不经意与他相近时，发现他的衣服上也会有清香的皂角味儿，而他身上的脏都是被人为染上的泥印。过火的嬉闹只有施暴者才笑得出来，同组清扫卫生的人将他放倒在地上，扯着他的腿在走廊里疯跑，将他的后背当成拖布，他们笑着说反正他的衣服已经脏了。哼，青春是躁动的，是恣意的，因为目空一切而肆意妄为，出于年少无知，出于宣泄情绪，甚至出于无聊。好欺负的沈鱼成为了被囚禁在校园这座无趣龙栏里低劣学生们的重点关照对象，成为负面情绪宣泄的闸口。我就去卫生间撒个尿都能碰到将他堵在厕所里扇巴掌的人，为首那人客客气气地给我递烟点火，我在烟雾下眯了眯眼，听着打人那俩兴奋地攀比谁打出的巴掌声更响。始终低着头的沈鱼似是听到了我的声音，脸颊红肿，满脸眼泪地抬眼看我。他矮我好多，抬着瘦削的下巴看我时视角带着仰望。人劣质，给的烟也劣质。我抽了两口就将烟给按灭了。在我抬脚向外走时，一只有些颤抖的手抓住了我的袖子。我不知道沈鱼究竟鼓起了多大的勇气，亦或是有多无助，才会选择向我求助。我看得出他眼中闪烁的希冀与求救。当我只像是往常逗弄他那一般，轻佻地在他的脸上喷了一口烟。边上的施暴者们，人性最阴暗的情绪欢乐的波动，夸张的放声大笑。沈鱼那一双纯黑的眼睛又失神成了无波的死水，他松开了手，深深地低下了头，像只掩耳盗铃的鸵鸟，好像这样在被人宰割时就不会恐惧和看到自己被拔掉的羽毛。上课铃声打响了半天，他才慢吞吞地出现在教室门口。老师询问他和什么人产生的矛盾，他如以往那般以沉默和麻木应对外界的风吹草动，宛如一只死掉的蚌。蚌壳紧闭，久而久之，没人在乎蚌肉是活着还是已经腐烂。